哭喊连天的，真够惨的。Thank you. 奶奶，咱们家乡都成了大河了，您让我上哪儿找去呀？您别哭，别哭，别哭啊！忘开了想，正隔着您这会儿饿不饿呀？ 是啊，我腹中甚是饥饿，琥珀 有， 快快与我开饭来也！ 哟，姑奶奶，您还当是从前在府里呢？您说一声开饭来，我们就四个碟儿八个碗儿，丝儿溜片儿炒，燕窝鱼翅就都给您端上来了。如今呢，我劝您呢，就别做那个梦了。 腹中饥饿，未待运钱，日后是好啊。 您听我跟您说，本地有位卢员外，在此大棚舍粥，救急灾民。分文不要，干脆您呐跟我一块儿喝粥去得了。 像那粥乃是饭后之品，一碗稀粥也能充饥呀。 哟，姑奶奶，我跟您说这么句话吧，这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不不，你不要食了，但不知之主要怎样的打法，打到几时才有饭吃呢？ 姑奶奶，这么着跟您说吧，有我吃的就有您吃的啊，您跟着我走吧，啊，走吧。 小少爷的老妈子，我看他干这活儿，哎，准成，就不知道他乐意不乐意。 你等等，我跟他商量商量。 哎，您商量商量商量。 哎，姑奶奶，哎，姑奶奶，您别走啊！哎，姑奶奶，您回来。 姑奶奶，刚才他们说的话，您都听清楚了吧？这个府里头啊，缺少一个哄着小少爷的老妈子，我瞧您去，您看好不好啊？ 此事，你。

可好啊？ 这个不好。 这一姑娘， 这个也不好。 我与你见 见，什么踢毽子耍宝剑的，我都玩腻了。 喜妈，你给我想点新鲜的吧。 见过纸人啊，可好啊？ 剪纸人，你快点给我剪。 好。 行吗？你快着点儿。 我晓得。 行吗？你快着点啊。 是。 你倒是快着点儿啊。 你看这个纸人啊，可好啊？ 这个纸人挺好的。行吗？你再给我剪个马吧。 好。 哎，徐妈，我可要个绿马。徐妈，你想什么呢？你快点给我剪呀！ 哎，人两足，马四足，自然要慢些。 哦，人两条腿儿，马四条腿儿，不成不成，你还是得快着点儿。 这个路马儿可好啊？ 这个绿马挺好的。是吗？它会走吗？ 哎，芝麻也能会走啊。 它不会，我会呀。是吗？我学一个你瞧瞧啊。 啊，公子，你不要脏了衣服啊。 不要紧的，我妈给我买新的。是吗？我学完了，该你学了。 哎，人是人，马是马，哪有人儿说马的道理？ 你学不学？你学不学？你不学，我告诉我妈去。 啊，公子，不要偏去，我学个马儿就是。 那你快点学啊！ 啊，公子，我有马鞭儿，怎能学马呀？ Thank you. Thank you.

倒来着了啊，刚来你就红了，坐吧。 谢妈请坐。 别客气，我站惯了我。 薛妈，请坐吧。薛妈，6月18日那日天气日和，你可还记得么？ 记得， 记得讲。 Thank you. 里遭遇 you 进的府来，一手没漏上座了。哎，我祝你步步高升，连升三级。我嘛， 谢妈，请坐吧。 有请薛娘子。